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再见工作， 再见工作。 哎呦， 哎呀，喊这一嗓子是不是觉得比平时更亮堂一些啊？ 那我今天应该说 Hi 工作 ，Hi work、哎。 啊，你继续工作啊，我们先撤啊。 从今天开始，不是未来两天时间都会听到我的声音吗？ 啊，喂，是吗？ 对啊， 阁下哪位？ 啊，嗨嗨，我是艾科， 哎， 好久不见， 哎，我是白洁，嗯，很久不见啊， 嗯， 也就几天的时间吧，啊， 对。这两天陆续是在办公室见到你，啊，嗯，可能是因为申报某项， 可这不是在办公室见着我，还能在哪儿见着我？ 在 路上， 如果在直播间看到你， 啊，对，在公园里，嗯，啊，在咖啡厅，在酒吧， 啊，可以啊。 我倒是想呢，啊，反正这两天啊，我们一直是希望用好音乐在陪伴大家这个下班的路上。嗯，当然，到明天又迎来了一个周末，我们心疼一下周六要加班的朋友，同时呢，也关注一下周六日的天气。 是， 说完天气以后呢，周六日还要加班的朋友，可能心里就会宽慰不少。 我要抱抱自己了。 嗯，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提示呢，7月16日至傍晚17日夜间，本市呢将会有大到暴雨，短时阵风较大，将会影响晚高峰出行，所以要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防雷避雨。 而且周末都下雨呗。 对， 那你这个干嘛要抱自己？应该感觉到心情很好才对。 为什么？ 因为你看，就是很多本来原本要出去玩的朋友 都待在家里了。 对，不太一样吧？ 那是不是影响我们的收听率呢？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大家还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哦， 所以明天要在家的朋友，记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97.4哟，娱乐总排。 对，大朋友小朋友都要乖啊，要听妈妈的话啊。嗯，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 B C。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嗯，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乖乖长大才能保护她。 告，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周董， 嗯，今天据说是网络当中特别盛行的一个节日， 也不是节日，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真属于周董的歌迷的一个很欢乐的日子， 对，狂欢 party， 周杰伦日。 对，其实应该是因为在2003年的7月16号那天，全亚洲的很多的电台当时都首播了他当时的新专辑啊，那个时候的新专辑叶惠美的、那首《以父之名》， 对。 所以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流的话，如果是回到那么多年前的今天，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好，我们来回到啊这个节目的现场，应该是这么说。嗨，各位听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来首播来自于周杰伦的新专辑《叶惠美》当中的 有一首歌曲很好听，叫《以父之名》 啊。这位来自于台湾地区的新人周杰伦刚刚出道就已经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对对对，想必大家都已经被他八度空间所洗脑过了，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新歌《以父之名》，是吧？ 八度空间是不是在后面呢？ 八度空间之前。 哎，你好。 之前吧，是之前吧？ 对对对对，之前之前。好好好，不管之前之后吧，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些周董的歌陆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你最爱的一首周董的歌，或第一首听到他的歌。 对，周董的很多歌曲都陪伴了我们的成长，他算是我们成长当中的陪伴者，也算是早恋的践行者。 哎，是，有的时候呢，你的青春的践行的一首歌，就好像是你。童年的时候，少年时代的喝到一口橘子水、橘子汁儿一样的感觉， 是 那种甜甜的感觉，到现在你都无法忘怀啊！ 对，大热天的这个时候，要请大家喝一杯橘子汁儿。 走进了那家商店，你就在我的旁边，钱掉在你的左边，他就在我的右边，他正要低头之间，你一滴我手里面，这样混乱的场面，曾经幻想好几遍。 来自曹芳，橘子汁儿喝爽了吗？ 那呀， 清新爽口，加点冰， 就别喝多就行啊，太甜了。 假如说要是不加一些酒精的话，很难喝多。 哎，咱们就是一到周末就必须得提点这个是吧？吃喝喝的事儿啊。 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除了要就是让大家多听一些周杰伦的音乐之外，因为今天我估计啊，如果是周董的粉丝，可能自己全天都在听。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工作啊繁忙的原因，没有对这个事情有特别多的关注，那不妨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杰伦的歌，好不好？ 好。 就找到那个当时我们常常可能会听啊，无论是卡带还是 CD 或者收音机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周杰伦的歌的那个年代的感觉。 是，我觉得周董其实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看电影，那可能是继《宝莲灯》之后，再一次在这个电影院看到里三层外三层全是同龄人的一次。 是 啊，头一回知道这个秋名山战神就是他， 因为电影的原因。 对，头文字 D。 有没有看过他的有关于灌篮的电影？ 大灌篮。 对，然后再想到他现在打篮球的样子，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趣的？ 是 啊，就是哎，他这个篮球打得非常的自信，可以这么说吧。 重点是在于炫技， 对， 不在于进球多少。 哎，可以，好，毕竟今天还有一位对篮球也很自信的歌手，今天也有演唱会嘛，就是蔡徐坤啊。无论你关注蔡徐坤还是周杰伦，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 FM 九七四。 请你太美，希望不会被打。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我有保镖，他就是老白。 还是请思萌来好吗？ 好，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一点不一样的啊。 好， 不能全部都是周董啊，因为我们要测评一下获得过七次格莱美奖的音乐人。我觉得周董对他应该是很欣赏的啊。既有颜值有才华的约翰梅尔 John Mayer 全新上线的专辑，到底成色如何呢？来，我们先听一下专辑的官宣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七座格莱美奖，三张美国冠军专辑加持，全球专辑销量突破2000万张。新吉他之神 John Mayer 魁伟四年推出全新大碟，叫做 Zap Rock。专辑当中共收录了很多首歌曲，比如说有几首歌曲大家可能之前已经听到过了，New Lie、I Guess I Just Feel Like， 还有 Carry Me the Way， 以及最新的复古风的主打歌 Last Train Home。 哎，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张专辑吧，好不好？ 好。 毕竟呢，以前当我们去淘一张 CD 或者去想要去买一张碟的时候，那个唱片店的老板可不会跟你说这么多啊。 是的， 专辑的官宣，老板只会跟你说，哎，这不错啊，这哥们儿，哎，好听啊。All I want is to be with you.I guess I just feel like, I guess I just feel like, and maybe you're right to doubt me, but if you give me just one night, you're gonna see me in a new light. Yeah, if you give me just one night to meet you underneath the moon, let me know.You're the last train, maybe you're the last train home. I'm on the last train running. We're searching for the night together, where we don't fall apart. Might be now and it might be never. It's just another shot in the dark. It's just another shot in the dark. You'd have been busy naming baby number three.Now the road keeps rolling on forever, and the years keep pulling us apart. Love me. 对于喜欢就是庄美儿的朋友来说，可能会听到这一段话说哇庄美儿，对于不喜欢庄美儿的朋友来说，哎，这是哪位庄美儿啊？其实我会特别喜欢他之前很多首歌，基本上呢他很多的歌都是一个节奏，其实你会听不出来音乐里有太强烈的那种节奏情绪，他很多时候是那种特别淡然的，就是吉他这么一弹的感觉， 是 包括呢就相对比较重的就是那首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 那首歌啊，后面啊等等等等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爱他的歌？我们算是把这张专辑做了一个混剪，然后大家先听了一下。 有没有一首就是觉得你个人非常喜欢而且强烈推荐的歌呢？ 那我先从我来开始测评好吧。这张专辑我之前就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首特别复古的歌 哦 ，New Life。 这张专辑其实有好几首都是这种复古风，对不对？就那个前奏一响起的时候，突然好像你就，时光一下回到了好多年前，那个啊，霓虹在不停的闪烁的时候，那耀眼的灯球啊，那种感觉啊，体会一下好不好？好吧，我先来推荐这首歌，来自于 John Mayer， 这首歌曲《New Light》。太热啊，要不然就皮裤都得穿上啊，那种啊，戴上大墨镜啊。 是 New Light， 对这首歌，我觉得还是铁打的耙，就是大家还是比较熟悉这个节奏。 是， 这张专辑呢，其实我个人不是很会对他的这个风格很就是怎么说锁定住的一个人。 你不太，等会儿我理解你这句话，不会对他的这个风格锁定住的一个人。 对，就是我的注意力可能会涣散一下 啊。会漂移的那种， 对、 你不太喜欢这种复古的节奏吗？ 复古的节奏倒是挺喜欢的，就看怎么复了。这个节奏有点，对于我来说可能显得有点面 啊。明白了，你不太喜欢 John Mayer 这种听上去就是很乖乖的这种，虽然有小浪漫，但是呢不是很，没有那种你想要那种能够，怎么讲，直击你内心的那种。 就是他是那种三好学生的感觉 啊，了解了。 对，如果说要是听歌，我还是喜欢有一些浮想联翩的画面。假如说张若昀可以出歌的话，我会买他的专辑。 就是你不喜欢别人抱着吉他站在你楼下给你唱歌，你可能会喜欢一个坏小子说：“哎，姑娘，我一无所有啊， 对，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那个 啊，可以， 可以什么？可以。 所以整张专辑当中，我找到了一首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叫做《Wild Blue》，怎么翻译呢？野蓝的一首歌。 对，我们基于你对 John Mayer 的专辑，都可以判断出来你的爱情观了。 好吧，有人觉得说这张专辑的这个这首歌曲的弹唱风格有点像那个 Mark Knopfler， 可以来听一下。 meant to cry. Dance across the evening sky. And in my sorrow I can see that missing you belongs to me. Oh, wild blue, deeper than I ever knew. Wild blue on a bed of gray. Oh, baby, blue, wild blue. I found myself when I lost you. 我们今天呢就算是为大家来测评了这张来自于 John Mayer 的专辑，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爱他的歌迷的话呢，我想这张专辑不太会让你失望。如果你对他缺乏了解，我觉得这张专辑刚刚好可以让你认识一个啊爱科嘴中啊口中所说的好学生。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尽然啊，我觉得一个好学生会跟你说 New Light 、啊、我觉得他就是看上去比较 稳重， 对，温暖的一个歌手。 还有个花边儿说吗， 九妹儿对不对、啊、 没有，还有那个 Taylor Swift 那首歌、 啊、 Dear John、 啊、 就是写给他的， 因为他的很多的时候的表达我觉得其实还是挺让一些同行欣赏的，对不对， 对， 九妹儿嘛人又帅又有才华， 是， 我觉得异性缘也不错，包括 Katy Perry 他们好像都有过一段情缘呢， 是、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把他的这些歌曲加入在最近播放的歌单当中。 好的，无论各位现在你们的车型的方向是东南西北哪个方向，欢迎你们回到娱乐纵横台，在这一天会让我们和青春之间有一个擦肩而过的闪回啊。 虽然这首歌曲不是出自叶惠美那张专辑的，但这首歌确实也带了给我们很多有关于青春的幻想吧。 来吧，我们听听看这首啊，因为可能很多人认识周董呢未必是从他的很早之前的专辑，有可能是一部他的电影， 头文字 D。 来听一路向北，周杰伦。 故事经历的世界越来越远的道别，一转身相遇，侧脸还是很美，我用眼光去追，倾听着你的泪，在这种经历的世界

现在记不清楚那个时候第一次听《Gala》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心情和感受了。就是你知道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真的会和他们有一样子的感受，就是此时哪怕是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面，就特别想一脚油门就直接踩上京哈高速那种感觉。 嗯，去北戴河。 对，在这之前你可能还要问别人你敢不敢跟我走。 哦 啊，对，那种青春的冲动到现在可能就只剩下里面的最后一句了。 什么？ 肚子上面挂着救生圈。 哦，我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确实还有一所共鸣。就以前要去游泳的时候还需要救生圈，现在已经自带了。 哦，就是自己学会了游泳啊！明白明白。好了，现在是17:35，欢迎大家收听娱乐状态，我是白杰。 嗨嗨，我是海哥。 嗯。今天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周董的音乐啊，因为刚才大家其实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包括微信给我们都在留言有关于周杰伦的最爱的一首金曲是哪一首啊。 嗯， 看到了很多。嗯， 曼阿曼他说，我上大学第一次和室友们熄灯之后的演唱会唱的就是这首，就是刚刚我们放的那个一路向北。 哇，那你们唱的这首歌还真是有难度的。我总以为会是简单的那种什么可爱女人之类的。 嗯， 心情 是，也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多人才会认识到，就是说当年的这个周董扮演的那个角色大男孩失恋，到底对他来说有多沉痛。 对，所以我们在想说，今天我们要不要少播一点这种大家一想到歌名就会想到歌词的歌，因为那些其实太熟了。比如说双截棍，你想到了，快来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对不对？ 下一句是 啊， 忍者 无 敌， 都是满满的青春。好。那今天的音乐藏宝图，我们今天的藏宝图呢，虽然跟周杰伦暂时没什么关系，不过呢，我们还是待会儿会听他的歌啊。 嗯， 先来说今天的藏宝图的第一题，好不好？答对的朋友啊，先从第一题开始准备。 嗯， 我们将会为您准备的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来听第一题吧。 每当有流量歌手发新歌，很容易就会上热搜，那就是难听。所以今天呢，这个词儿又上热搜了，是因为谁呢？原来是创造营2021全新选出的男团，叫做 Into One， 发行了首张音乐 EP 叫《风暴眼》。那么，请问 Into One 的队长以及 C 位是谁呢？ 不知道哎， 打扰了，刚才我也是才知道的 啊。那我们要不给大家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有点难啊。 啊，对。是谁呢？就给 选 项好吧。 嗯嗯嗯，是刘宇呢还是利路修呢？ 不重要，反正也记不住。是刘宇呢还是利路修呢？啊， 嗯，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就是把这样的一个难听的所谓难听啊，未必真的就很多人都觉得难听，这张 EP 里面的这个人拿出来做题目呢？ 有可能因为生僻吧，就是要提高这个门槛。 对，我还没有说完呢啊，就是， 你说 无论是谁啊，在周杰伦的面前，我觉得在今天至少啊，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重要。 嗯， 所以我们一边答题一边来听歌，好不好？ 好。 嗯，哎，把刚才那个答案到底是刘宇还是利路修，正确答案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加油！ 呜啦啦啦，我这地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美了剪影，我用子弹写日记，介绍完了风景，接下来换。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笑成偷看我气。赤手空拳就说这么一呀。加牛皮，哦，跌倒时尽量不要逃避。枪口他没长眼睛，我曾经答应上帝，除非是万不得已，我尽量设想脾气。老板先来别耐心，要逃命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毛驴。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 场你们有几个已经少了，所以呼唤我，没人需要我，你在很好的。 哎呦，周董的歌也就这首啊，勉强我觉得能跟得上他。 厉害厉害厉害 啊！反正听不清楚在唱什么。 但这首歌其实我现在能想到，就是压根想不起来他的歌词儿啊，就只能哼哼哼哼。 这首已经算咬字比较清楚的了，好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我们要听多少周董的歌啊，太爽了。 回忆满满。 好， 但是刚才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在留言，就是回答我们第一道题的问题 都答错了是吧， 出现了一些小 bug 啊， 就大家可能就是在二选一的时候，有的人写的是 A 和 B， 就奔着答题来，纯粹答题。然后有的人呢会把这个名字写错，确实挺难的。 是 这道题怎么办？ 看看缘分吧。 好， 这怎么办？就再提示也不合适了吧？ 千里一线牵，珍惜这份缘。 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就完了。 好，刘宇， 刘宇，刘啊，宇宙的宇，刘宇就是他 C 位啊。好吧，这算是记住了。那接下来我们，如果你答对第一题蹦出的第二题呢？其实我们刚好也想说，前几天电影梅艳芳的事儿啊提过，宣布了由新人演员王丹妮来扮演梅艳芳。 今天呢古天乐也证实他在片中扮演的梅艳芳良师益友刘培基，说梅姐所有的这个百变形象都出自她的手笔。那么请问梅艳芳有一首歌是由著名音乐家喜多郎作曲，请问这首歌叫什么呢？ 哦天哪，这个太经典了吧。 这首歌当年被很多人用来做网名来着。 对，真的特别 QQ 的一个名字。 对， 然后那个真的是当时很久很久以前的同名专辑梅艳芳里面的主打歌。在唱片里面，她当时是一身好像是西装的造型，短发，然后戴着墨镜，很干练的形象，其实就是刘培基啊作为时装的设计的一个杰作了。 来听一下这首歌。 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在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好看烟波里可怀念，怀念往年爱某早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几乎每一次梅艳芳的经典的造型都和刘培基有关系啊，都有一个很鲜明的经典的形象，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百变的梅艳芳。在2003年梅艳芳举行的人生的最后的演唱会呢，其实她当时设计了那个红金西式裙褂和那种简单而隆重的纯白的婚纱。 对，我有印象。 对，就是哎呦，那个现在至今想起还是唏嘘不已啊， 就是嫁给舞台。 对，就是完成了最后的一个心愿。然后我想可能对于刘培基来说，这也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部分。 也是很出色的一部作品。 好吧，今天借着这件事情我们也回忆一下啊，梅艳芳，同时又听到了这首歌，也是我们刚刚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似水流年 啊，也是 一些朋友的网名， 你就说我吧。 我要起一个光阴似箭。 好嘞， 是吧？岁月如梭。 好嘞，开始写作文了。 哎，跟往事干杯，好吧。答对我们的第二题之后呢，我们将会播出的第三题，其实也是今天的一件事儿，是综艺节目《中餐厅》。 对，第五季的发布了宣传片，然后官宣了一下嘉宾阵容，有谁呢？除了黄晓明，还有宁静、龚俊、周也，还有丁真。 哦，李唐、丁真、杨娜、哦。 哇，这个阵容真的是不可思议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什么？ 请问在以前《中餐厅》节目当中，黄晓明曾经非常霸道的说：“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请问当时黄晓明是对谁说的这句话？这有点难。 黄晓明对谁说的这句话？哇！ 对这个世界说的这句话。 你的发像月光，不能握在手上，却是一些希望。你脸庞花一样，轻划过玻璃窗，留下一道感伤。你的世界，你我有多遥远，我不思量，只为你红尘路上寂寞情长。靠近你身旁，把痴心隐藏，默默欣赏爱你的人过往。你的眼泪落在风里，许我一生难忘。转眼间多少春秋孤独收场，不曾走入你心房，在梦里把你探望，你会不会依偎在我的胸膛。 怎么样啊？ 啊， 这霸总还可以唱这样子的温柔的歌的，叫暗恋。他怎么会去暗恋一个人？我觉得就是霸总就应该喜欢谁就直接告诉谁，是吧？承包整个鱼塘之类的，对不 对？ 对 对对， 怎么会暗恋呢？但恰恰好黄晓明，我觉得在所有的歌里面有这么一首中版的情歌还算不错的，推荐了一下《暗恋》。 可能对于这个霸总气质的人来说，就是明说有点显得不符合他的人设。就得隐着点。 所以我们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吗？ 好，来听一下吧。 今天下午抽空陪杨子去一趟医院， 应该 看一下他的手。 其实我觉得只要买个云南白药就 OK 了。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OK， 你觉得不管用，我觉得管用，好吧？ 好霸气哦，像演偶像剧的感觉。 所以答案是杨子吗？ 对对对对对，小猴子。 好，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啊！ 对，我觉得杨子那番回答也特别的高情商。没有显得自己很尴尬， 很聪明是吧？ 对对对。 OK， 现在我们三道题呢，全都已经是公布完毕了，就等待大家的答案了哈。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我们继续再听一首周董的歌，好不 好？好，什么歌？ 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什么就《印第安老斑鸠》。 哦，那我们就换另外一首好吗？ 好好 啊，我不要你听什么，我要我听什么，好吗？ 行了，霸总。 晒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再计较，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你的背后，我的承受，这样足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用。不能一吻一笑，表达是。 拖延，只剩怕痛苦。在一起找，分开了找，只能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你的背后，我的承受， 到这个的出口，再爱过了再用。 能不能给我一首表达时间？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自于周杰伦哪张专辑？ 摩羯座。 好意思嘛，就这样看着直接说出来， 谁让你提问我了？ 哎呀，这确实不太不属于周杰伦太有名的歌。 嗯嗯，就是有答案不看，更待何时 啊？好的，那你给我两句话的时间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喜欢《印第安老斑鸠》这首歌？ 非得两句吗？一句就可以？ 哦，请讲。 人狠话不多。 人狠话不多是吧？那你不妨去听李荣浩的 baby 啊baby 那才叫人狠话不多， 这才是符合经济这个霸总的气质啊，老斑鸠啊，人狠话不多是吧，腿短毛不多，还好几天不喝水都能活。 你怎么不去找仙人掌，那个更狠好吗？那你们这些女生啊，怎么说，就是好好的这个日子得好好过，别等着就是哎呀一下，那得是老斑鸠啊，什么这个仙人掌呀，扎疼了才明白啊，不是说给你啊， 嗯， 说给很多很多女生。嗯，我觉得人九妹儿就挺好。 怎么了， 赵梅儿，是吧？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周董的歌呢，有可能也是大家会喜欢的一首。 嗯， 所以刚才有听到这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换一下节奏了。这首歌是来自北京特别地道的一个北京大妞的这么一个乐队吧，大粉乐队《自由的种子》，还有一般，就是唱到副歌部分的时候，可能才唱出了很多音乐人的心声，就是他们在梦想和现实当中其实很难抉择的。 望到古埃及，海正在海里放光，像个守护者。如今我起身寻找，随便什么地方，阳光会照着我的脸，鲜花会遮住从前。

们接下来要迎接一下今天挑战的听友啊，来看看他是谁呢？ 嗨 ，Hello，Hello， 这位朋友， 哎，是个帅哥啊，怎么称呼你？ 我姓崔。 老崔你好啊，应该也是第一次来参与我们的连线哈、啊，对吧？ 是。 好，加油好吗？ 好的，好的。 周杰伦你喜欢吗？ 喜欢。 OK 啊，待会儿会有机会啊，也许会有机会让你来点一首他的歌啊。 哦，吓死我，我以为要连线他。 好主意， 真是。 好，我们接下来 连线话跟周董看。 我们接入周董来。 哦，是小崔吗？哎，你好。 是。 哎，你好，我是周杰伦。 接下来你可以选择用三个音符来为他写一首歌，然后 他会果断的把电话挂掉。你是嘉宾电话吗？ 好嘞， 我们来回来啊，然后三道音乐题，看看你今天的成绩如何，好吗？ 加油。 好的。 Ready Go。 第一道题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歌，叫《蝴蝶泉边》，歌词是这么唱的：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什么绣在金匾上 ？A. 牡丹 ，B. 玫瑰， 请选择。 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是牡丹还是玫瑰？ 牡丹， 看看是不是。 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金边上。 恭喜你回答正确。 来听第二题。 TFBOYS 有首歌叫《和你在一起》啊，这有点超纲这道题。歌词唱：关系如此怎么着？和你在一起 ，A. 亲密 ，B. 贴近， 请选择，亲密还是贴近？ 贴近吧， 选贴近是吧？好，我们来看看。 啊，对。 答错啦！ 关系如此亲密，很抱歉。 最后一题很关键，但是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答对，好吗？ 来，好的。 最美的期待来自周笔畅，我拥抱着 什么？当从梦中醒来 ，A. 抱着你 ，B. 抱着爱。 我拥抱着 什么？ 你。 啊，我谁？ 你 我啊，抱着你， 拥抱着你，还是拥抱着爱？ 对，拥抱着你， 拥抱着你，是不是有点 拥抱着爱 啊，拥抱着爱， 这也太明显了。 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 好不容易三题音乐题都答对嘛，就是吧？三题藏宝图都答对，这也不容易。 对对对，就是恰好我们今天这个藏宝图的题都特别难。Crazy, 好吧，那就恭喜吧。哦，这个 好嘞啊，恭喜你 CJ。这位朋友， 谢谢， 获得我们为你提供的奖品。 别客气，应该你应得啊，因为毕竟一直那么支持我们的节目。当然，接下来会有一个机会让你送一首歌给你的自己的家人、爱人或朋友，你会选哪一首呢？你可以选刚才三首的任意一首，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就想点一首周杰伦的歌，都可以。 点一首周杰伦的，有《风妈妈的话》。 哎呦，刚才已经播过这首了。 对，一开片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 还有别的吗？ 那就是今天的三首里有一首，你 哎，周杰伦的歌其实很多啊，比方说，有这个 《爱的飞行日记》啊，《兰亭序》 《兰亭序》啊，《红尘客栈》啊，然后还有 《浪漫手机》《 浪漫手机》《麦芽糖》《发如雪》 《轨迹》 《说好不哭》《 晴天》 《明明就》行了，《莫黑豆》啊之类的。 他说轨迹， 然后轨迹，哇，这首歌有没有？我看一下，没有就完了。啊，没有。 好嘞，还真没有，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找。 啊，有。OK， 好。 你有什么想说的祝福吗？在这个认识你真好的环节。 想表达什么？ 就是想对我妈妈说吧。就是感谢她，就是一直以来对我的这个照顾，然后关心，然后她也是身体不是很好，但是就是也是每天回家以后能这个。吃到现成的饭啊，感谢妈妈。 我觉得为了这一段专属于妈妈的祝福，完全可以再播一段周董听妈妈的话哈。好吧，那就 谢， 送给妈妈好吗？ 好的，谢谢老板， 很高兴认识你， 拜拜。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六星级。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 脏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对我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好了，要听妈妈的话啊，这首歌送给刚才连线的朋友啊，还有全天下所有的母亲。 嗯， 当然呢也要提醒，在这个周末呢，就是啊，我们说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安全呀。如果你们要出门的话，因为本周六日都有雨哦，7月16号的傍晚到17号的夜间，本市将会有大到暴雨，届时阵风比较大，将会影响晚高峰，请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雷避雨。 对，同时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以及游客合理安排出行，避免到山区、河边住宿游玩，要一定要注意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确保安全。 嗯。2003年的7月16号，全亚洲有超过50家的音乐电台啊，当时同步播出了那张专辑叶惠美的歌曲《以父之名》，而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你们最爱的周杰伦的一首金曲又是哪一首呢？我们来一起找找有关于周董的轨迹。 隐藏我的悲伤，失去你的地方，你的发香散的匆忙，我已经跟不上。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你离去的痕迹，在月光下一直找寻那扇。 轨迹来自周董。 嗯，这首歌也是出自有一部电影《寻找周杰伦》当中的一首歌。 嗯， 就是当年那个少女在扮演其中扮演的那个角色啊，就是说她因为失恋，然后听了周董的一首歌，重燃信心，所以决定踏上了寻找周董之路。 对啊，真的是很久远的那个记忆了。 嗯， 好吧，如果刚才还在听节目的那位朋友啊，就是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把那个祝福送给了妈妈啊。 嗯， 已经可以收获奖品，别忘了和妈妈一起分享。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周杰伦的歌曲和其他的歌曲系列，接下来是其他的歌曲。 好，这首其他的歌曲要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来自 Priscilla Ann Red Gap。就仿佛我们披上了一个红斗篷飞起来。 今天这个话题超多的朋友参与， 嗯， 就是你听到的第一首周杰伦的歌，或者你最爱的周杰伦的歌。刚才有朋友，好几个朋友说到了《搁浅》这首歌、 哦、 啊，你们都这么爱这首吗？ 这首歌我都忘了，要不是大家提醒的话， 对， 是吧？ 唱的都不记得了， 是是是是，但是好像很熟悉的样子。要不等会儿来听一下， 怎么唱来着 ？Hello， 你好，你好，周杰伦啊，不对，不是这 首。你好，周杰伦。 我知道啊， 那是安又琪。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想的嘛，想不起来。 嗯，还有《爱在西元前》，无名发来信息，他说他当时纳闷说歌词唱的这么不清楚，竟然还这么好听，找来对照歌词看了一下，真是叹为观止，词藻过于华丽了，不出名简直没有天理。 对，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你好像你没有听过周董的歌，好像都好像是自己的一种。 嗯， 错过， 就觉得当年家长会一直在说、嗯、这什么歌， 对， 你们现在 都听什么内容啊？哪有我们当年听那些歌好听啊？ 所以越是在今天我们放这么多周董的歌、周杰伦的音乐的时候，越能体会其他的歌手的不易。 对，然后很多年之后，可能大家也会理解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 TFBOYS。 对，就是他确实用他自己的对于音乐的华语音乐的一种排列方式，创造了自己的这样一个音乐的时代。 嗯， 而恰恰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华语音乐的巅峰或者顶峰的时期，还会有很多的音乐呢，其实未必说形成一种全民热潮， 嗯， 但是依然被人所记忆。 是的， 这就是音乐的可贵之处，它不单单只有一种风格和类型嘛。 哎，对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当年也是非常的流行。 对， 来自老狼的《晴朗》，我觉得此时来听，这个阳光是刚刚好的，因为它还是有大男孩的稚嫩感。 对，许巍写的歌《晴朗》啊。这是老狼的版本。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你 少年，总是会被在青春时代的忽如其来的暴雨所惊醒，然后呢，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要是真喜欢一个人，天上都是下刀子我也得找你。然后于是呢，就知道对面的那是一个利刃般的女人。 哦，扎心了。 哎， 那我觉得配合这一段话，应该来听一下许巍那个版本的《晴朗》，就更加有那种秋风凛冽般的拉脸的感觉。 说一个男人对吧，就没有爱过这样的一个利刃般的女人，他又怎么能够练就自己的铜墙铁壁呢？对不对？铜头铁壁啊。都是得锻炼出来的， 对， 是不是？ 所以就根据你刚才那个故事之后衍生过来到老狼这个版本，就显得更加温暖温和了一些， 是晴朗啊。 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爱这精彩的电影，如梦幻如狂欢，我那总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曾在我心

台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说刚才好不容易听搁浅那个高音，然后没有播完，被我们搁浅了。 对对对对对， 怎么办？怎么补偿一下？ 那你来现场演绎一下， 好不好？ 然后我就离开。 高音，那是高音， 上不去， 不是哼唧好吗？ 上不去。 我试一下好不好？ 好， 来数数数几个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好嘞。 如果几天没斗嘴。 周董的歌迷打我， 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啊、嘿嘿，我们总是爱作对，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想跟你每一天回家都顺路，下次看影碟换我选，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我该走的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代表在身后，一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满几百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我 Oh no， 没时间寂寞，如果几天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我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我们总是爱着对对对对对、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想跟你每一天天天都幸福、下次看影片换我选，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不该走的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该表才是红，一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满几拍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过 Oh no， 没时间寂寞，想要见见家伙，想尝老板的火，好不容易单词都变偏词穷，全世界都在沉默，直到你说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每分每秒快乐的折磨，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该表态时候，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满几百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你带着我来 say I love you， 我确实很在乎，一定让你非常感， 方大同一二三四五六七， 上山打老虎了， 一二三四五，艾科是老虎，哎，不对， 咬人了，对不对？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今天呢，很多周杰伦的歌，还有其他人的歌，因为今天主角是周董啊，毕竟离2003年一直到现在，啊，当时，所有的电台去播那首《以父之名》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当年可能会很多朋友就是凑了好多天的这个早饭钱去买的他的第一盘磁带。 好多天的早饭钱， 真的， 就是 当年对于小学生的我来说，当 年小学生的你 是啊、哦，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刚好小学啊。 每天早上要吃一袋干脆面的你，凑了好几袋干脆面的钱， 凑了差不多有两周的这个早饭钱才能够买得起一张他的 CD 啊，不是磁带呢。 你早饭难道吃的不应该是牛肉面吗？ 那个时候牛肉面也是一块七一碗呢。 嗨， 好吧，反正就是挺不容易的啊。 对对对对对。 哦，真是，我觉得，哎，说到周杰伦，会有什么记忆吗？比方说，你看，我会想到， 嗯， 我当时第一次被推荐这首歌是一个来自于福建的同学， 嗯， 厦门的同学，他可能比较早，就是离得近嘛， 嗯， 比较早接受到那个就是音乐啊的熏陶， 嗯， 可能比较早就知道周杰伦那个人，当时我还不知道， 嗯。 那个时候我也不是音乐节目主持人，也不是 DJ， 我们都还听北京音乐台的那时候。 嗯， 就他就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暑假结束以后，突然就很兴奋的跑过来跟我说，哎，我给你们推荐他，他说话也是这，你看这个，哎，对，哎，过来，我给你们推荐一首歌，哎，因为真的是他那个发音就是这个样子， 就踩着电门的感觉， 说闽南语嘛。 啊， 我说什么歌？ 什么歌？ 啊，他说就是一个叫周杰伦的人的歌，一个叫周杰伦的新人，哦，超好听的。 嗯， 我说真的吗？你确定好听吗？ 嗯， 我不信。 嗯， 然后他就很神秘兮兮的拿出了一盘卡带。 嗯， 然后呢，把那个卡带放到那个当时那个我那有个大的红色摩托一样的那个，就是那种录音机，就是特别浮夸，有红色摩托。然后打开那个就是卡带仓，然后把那个卡带放去，好有年代感，对不对？ 是。 放去之后，然后我记得是一个午后的时间，然后那个阳光从那个宿舍的门就那个窗户洒进来。 嗯， 然后就听见周杰伦在里面唱到《心情》。 哦，你知道，就是因为《心情》这首歌曲，也是让我认识他，嗯，怎么说，比较有记忆片段的一首歌。 嗯哼， 因为当年其实推荐我听周董歌曲的是我同桌。 哦， 那些年的同桌还跟你画着这个三八线，很幼稚的在，嬉笑怒骂的时候，他在跟你就是分享一个耳机听一首歌。 哦， 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浪漫的。 还分享一个耳机 哦， 哦，你还听到这首歌，哦，是不是很好听？ 那时候都是用那个 福建的 啊。福建的就跟福建干上了， 没有，就是对，你就问你说怎么样，好听吗？ 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能听磁带的这个来源都是通过这个学习机 啊， 就是听英语磁带的时候把那磁带替换掉，然后听的是周董的歌。 就是太不容易了，就是会把多少学习的时间用来去听周杰伦的音乐。 对，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算是让我们掀起一波回忆杀，来回忆一下那些年我们听过周董的那些歌。 嗯， 有的可能我们真的叫不上名字了，是吧？有的可能你听过然后也忘了，但是总是有那么一两首歌曲会让你觉得一想一听起这个前奏，想到当时那个画面 啊。来听一听上次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Guy 周岩。 嗯， 还是他最爱的一首周杰伦的歌， 安静。 那个时候一定要特别刻意的去模仿周董唱歌的时候，就是不要张嘴啊， 嗯， 一定要唱出那种模糊的感觉。然后你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心里是安静呢，还是波涛汹涌呢？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 咱们一起来，一起来。行了，我差不多了啊！再这样，大家该嫌我烦了啊！因为每一首歌其实都代表了某一位朋友可能心里的那个青春的记忆，所以不便多多打扰。 是 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爱这首歌，你可能会在不定期的时候、不定时的会拿出来听。所以呢，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全部听完这首《安静》了。 嗯，包括那首《黑色毛衣》，还有这首歌，都是在那个演唱会上，我们当年看了这个 MV 呈现，然后一架黑色的钢琴，然后摆在舞台上，周董安安静静弹完一首歌，全场歌迷就疯狂了。 每一个失恋过的人听这首歌都会有可能会哭的那种啊，安静。包括有朋友提醒我们说，那第一首应该是《爱在西元前》， 他说他的那个记忆 哦，不是《黑色幽默》是最后一首，对吗？ 嗯，他说他的这个记忆可能是黑色幽默，然后是范德西，哎，后来更正了一下。 明白，哎，我就说这个安静这首歌是周杰伦写的吧？ 嗯， 词是不是也是他？好像也是他。 是 周董在他之前早一些的那些作品里面，其实你会听到他很多的对词的创作也是有天分的感觉。 嗯， 然后说这个和后面写那个歌的胸肌让你靠那个是一个人吗？啊，还有那个你明明什么都没有还要为我加油， 能不能不戳肺管子？ 不，你看这个词写的多好，后来那都是什么啊，歌的什么胸肌让你靠什么的， 就是生 活不爱我就拉倒什么的， 生活的太幸福了。 我觉得也是， 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在爱你， 安静。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多少会有点被自己播的音乐感动，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的这么一个选题。 是， 同时呢，我在想那个时候很多人听周杰伦，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嗯， 哦，你如果在听周董的歌，你的家人可能会问你说，你听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听不懂， 对啊， 眼睛似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和我们之间是有一个次元壁的，就是我们听，如果他们也会爱周杰伦的歌，我会觉得他们就打破了一个次元壁。 也是因为听妈妈的话那首歌吧， 啊， 可能打破了这个次元壁。 就是因为有教育意义吗？ 是，还有什么《青花瓷》啊，《兰亭序》啊之类的。 哦， 嗯， 对，我妈也是从某一个时刻开始，突然就觉得，告诉我说，你看这个叫周杰伦的小伙都不错，啊，你看多努力，对他的妈妈多好，是吧？你一回没？行吧， 好嘞， 我们今天待会儿再有时间再聊啊。 嗯，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打破次元壁的这首歌呢，是最近一首热度很高的 BGM。 嗯，叫 You and I，是两位不太知名的歌手，一位叫做 Will Armax， 还有 Katy M 共同演唱的。这个叫做 Will Armax 的是一位电子音乐人，他之前的作品并不多，但是都是那种，哎，这是啦啦啦吗？ 啊， 还并不是啊，哦，这首歌那节奏听起来还挺洗脑的 ，You and I。 这个很适合周五啊。 Why do you cry? Why do you cry? Not alive, still alive. Why do you cry? Still alive, still alive. I fell in love. You, you and I. I we fell in love. You, you and I. 排好队啊，无论是发微信到九七四最王牌的公众微信账号，还是聊天室的朋友， 嗯， 接下来几首周杰伦的歌请你们任选啊，给你们一个点歌的时间， 好嘞， 让我来为你们在 KTV 点一次歌好吗？来，请听好以下的几首歌，分别是周杰伦彩虹， 嗯， 周杰伦和温岚屋顶，周杰伦刮牛，三首，大家选一首。 彩虹，投一票 啊！ 屋顶这首歌应该合唱才对啊！ 啊，我投一首，刮牛。 好， 大家来赶紧，我们看谁的得票数最高，好吗？ 好了，接下来这个放歌的时间交给你们了。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来一波回忆杀，有关于周董那些记忆，你还记得吗？ 选哪首？赶紧告诉我们。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耳语上的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随云迁徙，可惜啊，云走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大大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魔力，有天线， 有天线，还曾爱你的 形状。 星星的追上 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各自纠结， 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的人 将泛黄的夜献 给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梦有你安慰。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首关于这首歌的对唱的回忆呢？啊，那这首屋顶啊其实并不好唱啊。 嗯， 如果我要唱的话，我最多是唱成像吴宗宪那个样子。 哦，那也挺好听的。 半夜睡不着觉，哎，很浮夸，但是呢就是会有很多因为这首歌的回忆， 嗯， 包括我朋友提到是大学一年级的迎新晚会和一个女生唱了屋顶，后来成了女朋友， 来， 后来成了前女友。 听听听，马上来了这个对唱很精彩的一个部分。 啊哼，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 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 旋律在里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有天线， 有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 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各自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现在听确实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 有一种两个人在互相对话然后去问对方的那种感觉。 对，你为什么在屋顶？ 你为什么不在车底？ 是吧，阿杜也来了。 我应该在车里。 好，车里，车里，无论是在屋顶还是在车里啊。然后我们都希望音乐可以一直伴随你啊，从你的青春一直到将来也许暮年啊，它都不会散场的感觉。包括我觉得在有些安静的时候去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包括爵士，感觉会非常棒。所以这一次北京音乐广播和 BMF 俱乐部联手打造的品牌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的第四场爵士童话，就在明天7月17号14点到15点后山艺术空间会特别呈现啊。 有人可能会问说什么是爵士啊，爵士风格有哪些啊，包括爵士音乐在中国当代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一次三位爵士音乐家徐志同、阿布、张科现场的精彩演奏和主持人古月互动分享， 爵士的百年的历史，当代的爵士的风情，从源头到流派啊，都会在音乐会里呈现。北京音乐广播 BMF 俱乐部、听听 FM、酷狗 K 加现场，北京时间以及央视频、新浪微博、抖音等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 时间就是在7月17号，也就是明天14点到15点，敬请期待爵士的夏日时光。 说咱们是用周杰伦的《红尘客栈》结束呢，还是《Mojito》结束呢？ 那交给大家吧，好不好？哎，夏日氛围的话，《Mojito》更适合呀， 或者是瓜牛， 又来一遍， 瓜牛又来了。 我们先让、先给那个Nora Jones 一点时间，好不好？ 好嘞，啊，等你们啊，最后听哪首？ The distance I'm willing to go。 哎呀 Nora Jones 又跑出片场了。 Nora Jones 好识趣啊。 其实好吧， 你说行了行，我先撤，我先闪了， 我不抢风头了，今天是周董的专场。 好像上一次也是你给了我这样的一首歌，然后让我自己嗨唱了半天那个大雨伞那首。 所以 是你吗？ 酷狗音乐绝对不会相信他。 不要说什么 来自 酷狗什么， 来自那个亲搭档的之间的吐槽。好了，下回绝不会有这样的坑让你踩了，好吧？ 怎么样？大家选哪首定了吗？ 要不《Mojito》这首歌更近一点，你觉得呢？ 好吧，反正也等不及了。大家都觉得《Mojito》好， 是好。来吧，特调一杯《Mojito》给你们。 对，毕竟周末嘛。怎么办？没有听够哎。 哎，那怎么办呢？就只能现在结束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再打开周董的这个歌单，陆续来听一下。 没有啊，给你一个预告节目的时间，明天接着播啊。 哦。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假花，坐落在桌上。真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哈啦啦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个时候，丁文秀《自私动物》。 都是自私动物，为何要渺茫？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